家好，我是卫斯理。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，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。 3000年不死的活用，不受控制的电梯，长生不老的猫，迷惑人生的眼睛，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，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？ 新派小说电波，卫斯理科幻传奇，中午12点半至1点，凌晨12点至12点半，正在热播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，定是真实存在的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？ 新派小说联播，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新派小说联播，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。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少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少爷明。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。上集讲到， 当时我哋不知所措，一睡千年，我哋已经变成千年以前嘅古人。如果离开咗皇陵，我哋都真系无所适从。商量咗好耐之后，都系决定分批出去睇一睇外边嘅世界。呢次我喺人间动咗凡心，长根嘅母亲实在系太好啦。我哋全部都商量过，我哋十个人嘅情形绝对唔可以俾世人知道，反倒系我自己先破咗呢一个规矩，所以先有今日嘅麻烦。佢亦都跟住我咁做。有一日，佢正喺秘道嗰度出嚟，遇上咗群马奔驰，佢系我嘅副手。善于训马，当时阻止了马群的奔驰，而他就将一个女子引入了在皇陵里面。 啊，原来马金花是这样入来的。 那名女子入来之后就跟他成婚，一住就是5年。当时他又开始昏睡之期，那个女子这样才肯离去。 你想啊，他在医院跟我讲这样的话，我怎会相信呢？ 的确没什么人会相信这样的事。马金花于是叫他自己来看，卓长根就来了，跟着就遇上了他父亲。卓此的样子这么多年来都没变过，所以卓长根一见就认得出来，两父子就在这里重逢。 我见到我阿爹，其他九个人通通喺度瞓紧觉，我就劝我阿爹出去，佢唔制啊，咁我冇办法啦，我就要喺度尽下孝义啊，我喺度陪佢，唉，偏偏你哋啊大惊小怪，搵乜鬼啊？ 长根，虽然你系我个仔，但系亦都系世上嘅平凡人。你可以在这里陪我几耐啊？ 咁陪得几耐咪几耐咯？ 唉，悠悠岁月对我而言无穷无尽，你陪我10年，咁又可以点啊？况且你唔肯走，搜寻就一日都唔会停止啊！ 当佢讲到呢一度，我已经明白。他叫我们入来，将一切事讲给我们听的用意何在？他要通过我们叫卓长根离开，我即时会议。 啊，是啊，卓老，你现在不出现，你手下 我想他一定将整个地下皇陵上面的土全部都刮出来，一定要将你挖出来为止。 他敢？ 他有什么不敢？那阵时你自己不紧要，灵尊和他的同伴就这样麻烦了，他们过惯了这样的生活，你又过不惯。唉，老实说啊，你们父子离情别绪又罪过了。唉，就这样算了。卓老啊，今次证明了你不是外星人的杂种，喝了杯落。 死就是死，狗口长不出象牙，没一句好听。 卓老，你冷静一点先。放心，这里的一切我和阿嫂一定不会跟人说。 唉，那小白那里你们都不会跟他说？ 放心啦，我们不会说的。 卓长根这个时候望一望他父亲，神情还是依依不舍。 长根，再不听话的话就是一个逆子。 阿爹，阿爷不舍得你。阿爹， 卓长根眼泪汪汪，突然间平平咁跪低，向佢阿爹哐哐哐咁敲咗三个响头，企翻起身，跟住冇出声。卓子笑到一下，佢可以睇得出佢嘅笑容亦都系好惨然。睇起身，卓长根虽然得到一啲遗传，身体状况同埋寿命会比普通人好好多，但系佢都一直喺度老，睇落去已经系一个老人家啦。当然不可能不死，这一次的分别自不然是永别。难怪卓子也都感觉难过，我本来想让卓子可以跟我们一起走，而我们又想到一想，他清醒的时候自然不成问题，但是他一冬眠就几十年，哪个照顾他？而且唐朝时候他已经觉得世界大变，而家世界上的生活他又怎适应？所以我迟疑了一下，未曾开口他就已经很认真地说， 你们不用好像长根那样劝我出去了，我身为大王之臣，如今可以陪大王于地下，你们亦都是我毕生的荣幸。 我当然不再想说什么了。卓此这个战马总监，他自然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他要继续维持他活勇的地位，哪个劝得喐他？而且他一早已经讲过，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会将这条臂道毁了，而另外一条臂道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，卓长根再都没办法入回去。我最后一个要求，可不可以我再瞻仰一下其他八位古人的风范？ 好了，我带你睇。 卓子应承咗，一间一间嘅巨室带我睇过去，所有嘅人都系卷曲住，睇起身有啲似昆虫嘅蛹。长生不老之药令佢哋一直可以生存落去，但系绝大部分就喺冬眠嘅状态之中。咁样嘅长生不老系唔系值得人类去追求同埋向往？我谂答案或者会有所唔同。但是我的答案是非常之无趣，简直无聊到极点。卓子带着我们循原路离开，那个木马坑之伟大令人不生难忘。等到离开之后，我才突然间想起，哎呀，我们不记得看下那些古籍啊。 叫了你啊，读下马教授的著作啦，你又不听。 哎呀，是啊，哎呀，难怪他是古历史学的权威啦。哼，佢老公就系陈兆仁， 有咩咁大不了啊？ 卓老，系冇错，你都唔差，你父亲都系陈兆仁啊嘛？ 你，真系激死！ 嗱，呢个时候我哋所有嘅疑团一扫而空，大家都感觉到无比咁轻松，忍唔住哈哈大笑咗起身。卓子用咩办法将呢一条臂道封住？我点都谂唔到。不过我相信，无论我哋点样发掘，至少再过几百年或者更加耐，或者永远都唔可以将地下皇陵真正嘅情形完全为世人所知。天光之后，包氏方又揸车嚟到呢一度，都

是共